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有人说2018是一个充满着告别的年份，有不少文化界的名人大师都在这一年离开了我们。就在上个月，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按理说，这样一位非好莱坞商业片的导演，通常只是在电影爱好者和文艺青年的群体里被熟知的。但是，贝托鲁奇的去世却引起了相当多数量的普通中国观众的缅怀。这是因为他曾经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并且深入到咱们北京的紫禁城里，拍摄了那部著名的传记电影《末代皇帝》。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说说贝托鲁奇当年拍摄《末代皇帝》的幕后故事，也来聊聊这位导演在《末代皇帝》之外还留下了哪些惊世骇俗的作品。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941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家里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他的父亲老贝托鲁奇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还是一位影评家，而小贝托鲁奇从小就学着父亲创作诗歌，15岁的时候就做出了一部自己的诗集，还获得了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奖项。贝托鲁奇的父亲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朋友，曾经帮帕索里尼出版了一部小说，而帕索里尼也提携了自己朋友的儿子。在贝托鲁奇20岁还在罗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当起了帕索里尼的助理导演，从此步入了电影创作的世界。1962年，帕索里尼把电影《死神》的拍摄任务交给了不到22岁的贝托鲁奇，这部电影也成了贝托鲁奇的导演处女作。《死神》有一个类似《罗生门》的故事，虽然很多情节的衔接上显得有些突兀，但这些碎片化的情节却是由点及面，展示了意大利各个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贝托鲁奇自己也说，我之所以拍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尝试诠释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受到帕索里尼共产主义倾向的影响，贝托鲁奇成了一位富有革命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更是师从了同样具有共产主义抱负的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贝托鲁奇去了巴黎，整天泡在电影院里看法国新浪潮电影，更有了机会在巴黎的电影巨匠们尽情交流。1964年，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革命前夕》，影片充满了爱情、欲望和迷茫的革命意念，而这部作品也成为了贝托鲁奇风格的奠基之作。在那之后的20几年里，贝托鲁奇一直辗转于法国和意大利之间拍摄电影。1972年，一部《巴黎最后的探戈》让贝托鲁奇被好莱坞所认可。这部影片由马龙·白兰度和玛利亚·施奈德主演，为贝托鲁奇赢得了奥斯卡和金球奖的2个最佳导演提名。但是这部电影也成为了贝托鲁奇一生的争议集中点。比如他去世以后， BBC 给出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他是欧洲近50年来最受仰望也最富争议的电影家之一。他以细致丰富而带有强烈感官色彩的影像师记录和展现了一些历史大时代背景下试图主宰自身命运的个人。 BBC 所指的争议主要就是围绕着《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作品，因为影片讲的是一位年近五旬的中年男人和一位18岁少女的不伦之恋，最后少女把这个男人给杀了。而影片最大的争议还不在这惊世骇俗的剧情上，在影片拍摄的30多年以后，女主角的扮演者玛利亚·施奈德面对媒体提出了一段控诉。她说，影片拍摄的过程中，马龙·白兰度实际上对她进行了性侵，而这毁了她之后的一生。那个时候，马龙·白兰度已经去世了，这段公案的执行者就只剩下了导演贝托鲁奇。2011年，女演员施奈德年仅58岁就因病去世，而2013年，贝托鲁奇在一次采访中回应了这件事。他说：“也许电影拍摄时我不告诉他进展，是因为我知道他会表现得更好，所以那天我决定不告诉他，我想要真实的沮丧和愤怒。”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后的解释。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上世纪70年代，他拍了一部惊世骇俗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也为自己留下了不少争议。80年代初，他又拍摄了一部电影叫《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讲述了一个成功人士在儿子遭到绑架后不知道如何抉择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提名。贝托鲁奇还在第二年担任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到这个时候，贝托鲁奇已经成为了一位在欧洲和北美都享有超高知名度的大导演。早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和意大利合作拍摄了一部电视电影，叫《马可波罗》。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著名的艾美奖，也让意大利人对中国题材充满了热情。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际一线大导的贝托鲁奇觉得，意大利已经不能再给他带来创作灵感了，他想换个地方进行全新的创作。于是中国进入了他的视线。他向中方提交了两个不同的拍摄计划，一个是改编一部叫做《人的命运》的小说，讲的是1927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故事，另一个拍摄计划就是《末代皇帝》。中方给出的回应说，那你就拍第二个吧。从1984年起，贝托鲁奇就进入了剧本创作和前期筹备工作当中。剧本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故事的原始框架采用了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写的一本书，叫《紫禁城的黄昏》，又参考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和其他相关的著作。影片的顾问中有溥仪的弟弟溥杰、溥仪的妹妹蕴馨，还有婉容的弟弟润琪，以及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等等。溥仪在监狱中的监狱长，甚至是他曾经的仆人，也都接受了剧组的采访，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给出了不同的意见。电影拍摄的前期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找钱。贝托鲁奇为影片制定了大约2500万美元的一个拍摄预算，而制片人托马斯为了保证影片的独立精神，不愿意让好莱坞大片厂参与。其实美国人根本也不想参与，因为他们觉得花这么多钱去展现一段欧美观众并不熟悉的历史，简直就是费力不讨好。所以这2500万的预算是制片人向5家欧洲的银行分别贷款500万才筹来的。制片人忙着筹钱，贝托鲁奇更是不能闲着。为了讲好这个中国的故事，导演天天在故宫蹲点，去观察熙熙攘攘的中国游客人群。贝托鲁奇说，他们来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我看到他们不同的脸、不同的肤色，甚至不同的语言，但是在重复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经常重复的动作。通过观察这些人的行为，我印象当中的末代皇帝就真正的生活化了。同时，贝托鲁奇还找来了陈凯歌等年轻的中国电影人，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大事件的看法。后来，陈凯歌还在片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注意到？提示一下，您看到拍摄故宫城门的镜头的时候，可以仔细找一找。1985年，选角工作正式开始了。对于溥仪这个角色，贝托鲁奇最先见到的人选是美籍华裔演员尊龙。贝托鲁奇对尊龙很满意，但还是本着货比三家的心态又挑了一圈，最后还是觉得尊龙最好。而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贝托鲁奇最初是想找马龙白兰度来演，不过白兰度不愿意来，嫌这趟出差太远了。后来贝托鲁奇见到了彼得奥图，立刻拍板由他来出演庄士敦，因为奥图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在紫禁城里一站，那视觉效果是相当的好。影片中的两位女主角找起来也没那么容易。首先我得插一句，末代皇帝这部影片是全英文对白，所以演员必须得找会英语的人。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光是这一条要求就刷掉了不少的人选。为了婉容的人选，贝托鲁奇寻觅的踪迹遍布中国、美国、欧洲。一位来自好莱坞的选角导演帮他推荐了一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好莱坞四处碰壁，几乎要放弃表演的陈冲。而出演文秀的邬君梅则是贝托鲁奇再三争取下来的。当时邬君梅刚20岁，就演过一部电影，正打算出国学习旅游管理。第一次受到邀约的时候，邬君梅是一口回绝的，原因是她好不容易才办下来出国签证。而那时候的邬君梅也不知道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到底是何方神圣，是多牛的一位导演。不过就是这样一股又倔又傻的劲儿，反倒是让贝托鲁奇认定文秀非邬君梅莫属了。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继续来聊电影《末代皇帝》。刚才说到溥仪、婉容、文秀的演员都选好了，末代皇帝还差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溥仪后来待的战犯管理所的所长。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而那个时候他的职务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副部长。就从这一点上，您就可以想象到当时政府为这部影片的拍摄是开了多少绿灯了。32年前，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了紫禁城，整整占据了故宫6个月。领头的是个意大利人， 团队里包括了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还有30位翻译。有的时候，这个团队还会多出几千名的临时工，把大殿前的空地填的是满满当当的。剧组还请了一位意大利厨师为摄制组的外国成员做饭，他一共带来了22000瓶意大利矿泉水、400斤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000多面粉。末代皇帝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末代皇帝更是唯一一部获得允许进入太和殿拍摄的影片，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影视剧里的紫禁城，那都是离北京1000多公里，基本都是在横店影城拍摄的。末代皇帝拍摄期间正赶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访华，一般外国元首来中国都喜欢到故宫去转转，但由于末代皇帝剧组抢先占据了故宫，就连英国女王都没机会参观了。不过故宫也不是敞开了让剧组随便拍，故宫有故宫自己的规矩，比如说为了文物保护，摄制组不能在太和殿的地上摆放设备，轨道、摇臂、灯架全都不能用，所以摄影师只能选择从宫殿外面打光，用手提摄影机来拍摄。故宫对片场的管理非常严格，没有专门的出入证绝对不让进。有一次饰演庄士敦的彼得·奥图就忘了带出入证，被拦在了故宫外面。另外，一般的机动车也是禁止开进故宫的，所以剧组人员不论是多大的腕儿，也得骑自行车代步。溥仪登基那场戏是闹得动静最大的，有2000名解放军充当临时演员，而且全都剃了光头。制作他们的假发又用了2000多斤的头发。工作人员是先花了10天时间培训了50名中国员工，让他们能在2小时之内搞定这2000名临时演员的假发辫子。这一天的拍摄费用非常昂贵，贝托鲁奇看到如此之多的群众演员，自己都有些怯场。据说他悄悄地躲在房车里喝了点威士忌来壮胆。在拍摄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那场戏的时候，需要很多辆老式汽车，但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剧组只好用集装箱从意大利运来了20辆还能跑的古董车，随行呢还有2位意大利技师。但是因为这些老爷车太破了，经常出毛病开不动，所以有时候剧组只能用绳子拴住汽车，让几个人拉着车走，后期再配上发动机的声音。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贝托鲁奇导演和他的末代皇帝。刚才说到拍摄汽车的戏，因为这些老爷车开不起来，只好用人拉着走，还得后期配上发动机的声音。那既然说到了声音，咱们就不得不提末代皇帝的配乐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知道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项的中国人是谁吗？如果不算其他国籍的华裔的话，这个第一人就是末代皇帝的配乐者之一，作曲家苏聪。他是作为3位合作者之一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虽然他负责的曲子数量不多，但比2001年谭盾获奖还是早了13年。当然了，末代皇帝音乐最主要的创作者还是日本著名音乐人坂本龙一，他加入这个剧组也是纯属巧合。 导演最初只是让他来客串当演员的，演有伪满洲国叶皇帝之称的甘破正彦。这个角色戏份不多，坂本龙一杀青之后就去美国度假了。这个时候制作人却突然打电话来说，导演对原来的配乐不满意，让坂本龙一临时救场，一个星期内就得谱好曲子。这一个电话就把坂本龙一从纽约叫到了伦敦。当时的坂本龙一对中国乐器是一点都不解，他就去买了市面上所有能找到二胡和琵琶的 CD， 听二胡听得他都快吐了，一个星期写出了45首曲子来。1988年3月16号，第60届奥斯卡颁奖礼在美国举行。这部多国部队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一共获得了9项提名。在颁奖晚会上，演员陈冲作为第一个担任奥斯卡颁奖嘉宾的中国人，和尊龙一起颁发了当年的最佳纪录短片奖。陈冲说：“真高兴，没想到奥斯卡最佳电影会提名一部中国电影。”尊龙说：“《末代皇帝》不只是一部中国片，发行他的是美国公司，导演是意大利人，作曲有日本人、英国人。”所以陈冲问道，那么这是一部？尊龙语带双关地说，可以说这是一部环球的影片了。陈冲还开了个玩笑，什么，这不是哥伦比亚公司的电影吗？最终末代皇帝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配乐9项大奖，9个提名一个都没落下，一一兑现了。这也是贝托鲁奇第一次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激动地说，我要感谢中国人和中国，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拍摄这个美丽的国家，还要感谢尊龙、陈冲以及许多在摄影机前后无名的中国人，我应该向他们叩头，这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也许他不是一位人人都喜欢的导演，但在中国观众的片单上，他的这部《末代皇帝》却会被永远珍藏。那今天关于贝托鲁奇导演和末代皇帝的幕后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对不起赵团长，